伊撒伊亚先知书第55章。啊，凡口渴的，请到水泉来，那没有钱的，也请来吧，请来买不花钱、不所值的酒和奶吃。你们为什么为那些不能充实的东西花钱，为那些不能果腹的东西浪费心金呢？你们若细心听我，你们就能吃丰美的食物，你们的心灵必因脂膏而喜悦。你们如侧耳走进我前来听，你们必将获得生命。我要与你们订立一项永久的盟约，即是许于达味的词汇。看，我立了你为万民的证人，为列国的领袖与主宰。看啊，你要召见你不认识的民族，不曾认识你的民族也要奔向你，这都是为了上主你的天主，为了那光荣了你的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。趁上主可找到的时候，你们应寻找他；趁他在近处的时候，你们应呼求他。罪人应离开自己的行径，恶人该抛弃自己的思念，来归附上主，好让上主怜悯他，来归附我们的天主，因为他是富于仁慈的。因为我的思念不是你们的思念，你们的行径也不是我的行径。上主的断语，就如天离地有多高，我的行径离你们的行径，我的思念离你们的思念也有多高。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，不再返回原处，只有灌溉田地，使之生长萌芽，偿还播种者种子，供给吃饭者食粮。同样，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这里来，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，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。的确，你们必要喜欢地出来，平安地为上主所引导。高山丘陵必在你们面前高呼欢腾，田间所有的树木必要鼓掌，松柏要长起来代替荆棘，桃金娘要生出来代替玉麻。这将为上主留名，作为一座不能磨灭的永久纪念碑。